下，吹入故乡的梅花。你装点啦，烛光映来水晶花，铺木作画，一听回忆那一茬。香炉煮茶，雪打路人的衣发。相思未罢，笑听江岸的琵琶。炊烟渔家，馨香结冰的芦花。那年盛夏，你会我去游离家。乌篷满花，水不倒映你脸颊。相思未罢，笑听江岸的琵琶。炊烟渔家，馨香结冰的芦花。